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Hello， 大家好，又翻到嚟星期四广东广西。咁咧，今晚咧，我哋呢个话题咧就叫做《待六年华名无时代》，因为纪念一位咧喺六七十年代咧系相当之非常之红嘅一个 model 陈国仪 Tina Viola。咁咧，所以今晚咧就请咗我嘅老友记啦，司徒伟用一齐咧同大家分享。因为咧，唔讲唔知道，一讲咧，原来咧佢完全系睇住晒香港嗰个摩登年代啊！香港摩登年代咧，其实。嗰陣時有上海嘅摩登年代，講緊三十年代嘅上海啊，四十年代嘅上海。咁香港嘅摩登年代咧，其實咧就係六十年代開始，六十年代中期到啦。咁呢個咧，亦都係司徒偉用咧係僆仔，但係好快好細個咧， 細路仔時代 係啦，僆仔時代咧係進入嘅呢、這個叫做流行文化嘅一個香港流行文化嘅開始嘅一個年代。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晚好多嘢講嘅，唔知講唔講得曬嘅啫。好。William 司徒啊，司徒伟用，我哋今晚嘅嘉宾，嗱老友记嚟噶啦。好，我哋点样开始咧？嗱，讲翻咧 Tina Viola 啦，因为 Tina Viola 系即系我唔可以讲我自己好熟，但系都近呢十几廿年咧，其实我哋交往得唔少嘅。 系 咁近年咧佢就即系喺呢一两年咧，加上即系又有疫情啊，各方面咧系更加少见啦。即系以前咧，我哋都会。唔多唔少一個月到啦， 應該你熟好多嘅， 係 我識噶，識過。 但我識佢嘅時候，當然佢已經係老早退曬休啦。咁樣即係我係近年咧，我諗都係大約平均我諗兩個月一次啦。我哋可能有個飲個下午茶，點解下午茶呢？因為我哋有啲共同嘅嗜好啊。共同嗜好咧， 咩嗜好啊？ 又中意睇電影 啊。 咁中意睇電影咧，咁我就網羅好多 DVD 嘅。咁好多 DVD 咧，咁有時我睇完咧，話俾佢聽嘅話，啊，仲有咩新戲啊？咁啊，哦，我睇完呢一集啦，咁啊，咁就話俾佢聽啦。咁佢好開心，我要呢只呢只呢只呢只，咁我哋就會約去飲下午茶，咁啊即係交收啲碟啊。 佢似乎都好中意食嘢 嘅 喎。 佢中意食嘢嘅，咁咧就佢都會除咗食嘢之外咧，佢都佢好多舊相。咁我就好 enjoy 睇啲舊相嘅，咁佢講翻啲舊相啊，嗰陣時啲人嗰啲故事俾我聽啊，咁咯嚇。一個即係其實我好模糊，我以為我自己識，其實我好模糊嘅一個時代。咁咧就點解模糊咧？因為咁我細個屋企咁都會有雜誌啊啲嘢啦，好多雜誌咧。咁我都即係我係雜誌精嚟嘅，自細都係咁啊，攬曬啲雜誌所有嘅嘢咁啦。即係好多人話你咁老積嘅，乜鬼都知嘅，點解會？就是、因為我攬曬呢啲嘢。即係 不過如果你講雜誌咧， 係 佢係應該係最早出現咧，因為嗰時我都有參與係做。可能是香港第一本的時裝英文時裝雜誌。 你有冇十二歲啊？ 嚇！ 你有冇十二歲？ 我想差不多啩。但係嗰本雜誌係當時嚟講係第一本㗎啦，因為佢應該係第一批出現嘅 model。 係 啊，攝影師啊嗰啲，後來都好出名㗎啦。 係。 而家都退晒休噶啦，系啊！但系喺嗰个年代嚟讲咧，系全部都系差唔多同一个时期，冚唪唥喺嗰个时间起名噶。 OK 吓、 啊，咁应该系去到咩时代咧？其实嗰阵时应该六十年代 中期，嗰阵时系应该大概系好似系1967年到啦。TVB 开台嗰差唔多嗰段时 间。TVB 边年开台噶？ 1967年啊。如果我冇記錯，1967年嘅11月好似 ，OK， 差唔多年尾嚇。其實嗰幾年咧，即係由64、65開始咧，成個香港係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嘅， 係 喺個可以講係流行文化啦，即係包括埋音樂啊、時裝啊、甚至乎設計啊，因為你係跟住世界嗰個潮流啊嚟到去。转变噶 我嗰阵时咧都觉得咧，即系 以為香港是遲啲啦，咁即係跟住個世界潮流啦。咁但係我後來咧，我就再翻查資料咧，其實香港唔係遲好多嘅啫， 唔係遲好多㗎。 香港都即係跟得好貼嘅，雖然當然啦，即係一個好小眾嘅事情。O、okay, K， 所以係流，所以叫流行文化咧，都係好小眾嘅事情。但呢個小眾咧，其實好尖，即係一個比較即係尖端嘅流行文化咧。其實喺任何社會、任何時間，都唔係普羅大眾嘅事情。其實係好 niche， 一班好即係好少數嘅人追求嘅嘢。即係我記得喺即係唔好話我哋香港六十年代啦，其實即係講緊十幾年前、廿年前啦。咁我叫一個係喺即係空中服務員嘅朋友，叫佢去到東京幫我就買一本。時裝雜誌咁啊 ，High Fashion HF， 咁咧就 HF 係即係我當時我認為即係當年日本即係最好嘅時裝雜誌啦。咁啊就急不及待等佢嚟香港，叫佢哋幫我買本翻嚟啦。咁佢哋知唔知我由機場去到東京兜完曬，即係我留一晚，我能夠有嘅時間都幫你抄。最終咧，最終佢抄到喺一間即係都有幾有規模的書店入邊咧，這個時裝書的嗰個部分、那個部門先抄得到，其他地方係抄唔到，因為呢本書 好小眾啊， 好小眾，就喺我眼中尤其好大眾啦，因為日本因為日本係人都即係fashionable 啦咁啦，咁我哋唔 aware 到咧，其實日本普羅大眾尤其啲女性咧，好多啲好師奶好靚嘅其實，咁所以咧呢、這個即係呢個 HF 咧，其實唔係好多人都識嘅雜誌嚟嘅根本，咁即係同樣即係香港都一樣。即係嗰個係一個，即係嗰個年代，譬如即係 Tina Viola， 即係阿陳國兒啦，咁佢比阿文麗賢早少少出道啦。 係啊， 咁咧佢哋即係幾年，我諗佢大文麗賢幾年啦，咁啊即係，但係佢哋都即係紅嘅時候係差唔多同一時期紅嘅，佢哋根本係，咁佢哋都即係我哋即係我細個眼中以為，哇！全香港都係咁啦。 其實嗰個年代係好少 嘅。係啦，其實係好少眾嘅事情咯。啊，即係反而咧，其實喺佢哋。同一時間或者再早少少咧，應該早佢哋少少咧。其實真係可能我哋眼中嘅 model 咧，可能係林鳳嘅，因為林鳳咧玉鳳時裝啊，即係除呢個銀燈、新燈隨步附送嘅postcard 咧，就有佢嗰陣時有個佢有個時裝店嘅玉鳳時裝，咁佢自己做 model。咁林鳳咧即係最靚嘅明星，最有型嘅明星應該咁樣講。是最有型的明星嚟嘅林鳳，高高瘦瘦，完全我得你下平咁嘅身形嘅佢係，咁所以佢即係好受歡迎。 佢係比較特別啲， 好多人眼中嘅 fashion icon 嚟嘅。 嗰時好多， 係啦，即係其實好，即係我問翻蕭芳芳啦，咁蕭芳芳後來即係一種 icon 啦 ，fashion， 即係我哋今時今日眼中嘅 icon 咧，就反而佢眼中佢話係，我都好中意林鳳姐姐嘅，不過咧。即係我偶像係嘉玲姐姐啊咁樣， 嘉玲又係好， 嘉玲係另外一種 class， 係啊， 嘉玲係另外一種 class， 即係我會咁樣諗咯。即係如果你用林鳳去即係去即係比較奧黛麗夏萍嘅話咧，咁嘉玲就 Grace Kelly 嘉莉斯基利啦，即係完全係即係好近，但唔同嘅類型咯兩個嚇。 但係呢啲類型而家好似都唔多見嘅啦。 冇啦，林鳳係。是玉女祖師爺，佢第一代的玉女啊，當時香港，所以佢個鋪頭叫玉鳳時裝嘅係，即係佢之後先至有玉女呢個名嘅。 但係呢個時裝應該係好短時間， 好短時間跟住佢結婚啦又成啊嘛，佢後來咁咧就，但係都曾經係一種火花嚟嘅，即係我作為一個其實即係小學即係幾歲大嘅細佬哥咧，即係見到啲大姐姐即係佢哋儲呢啲 postcard 咧。咁即係我咁細個，我都知道呢個叫做林鳳。咁我媽咧講起林鳳呢個名，佢話：哎呀，瘦到 monkey 咁樣。即係我好記得我媽個，即係嗰陣時個，即係佢即係個即係解釋林鳳係一個咩人咧。咁我呢個係我細佬哥印象啦。 因為嗰個年代咧， 林鳳 即係嗰個審美觀唔同。 係啦，嗰陣時要豐滿啲啊嘛。 嗰啲係另類㗎啦。 係啦，即係林鳳好另類㗎嗰陣時。咁 anyway 啦，咁即係由林鳳你話去到即係真係有 fashion show 啊，又成咧。咁即係去到 Tina Viola 啊、文麗賢啊，佢哋即係有香港時裝節嘅出現咧，香港先至好立體，即係時裝就好立體啦。香港時裝節嘅時候， 同埋嗰個年代係早期，佢哋係仲未有機會去外國表演嘅。 嗯， 即係如果你講係第一步出到去咧，我記得好似係 Grace Yu 啊， 唔係 係嘛？ 龟书好迟啦， 吓、 啊，龟书好迟啊， 唔系、 啊，其实咧系第一代咧，应该可能仲系早过你咧，即系阿 Judy Mann 佢哋啲老师嗰辈 哦，嗰啲 就有个叫 Milling Chan， 系 咁啊，是新加坡人，喺佢哋眼中咧，佢系最就系、是、最好嘅 model， 咁咧就伊达都写佢噶，写过佢咧就系、是。咁然後跟住佢去咗巴黎嘅，但係我認為咧係真係，即係我自己，尤其我未翻香港之前咧，咁我已經喺英國咧係英國嘅 Vogue 啊，我喺尤其意大利 Vogue 見到有個亞洲面孔咧， 啊嗰、那個 唔係淨係山口小椰子，而係許愛蓮， 係 係啦 ，Christina 許愛蓮好早嘅， 係啦 ，Christina 因為佢最初咧，因為佢係星報啦，又跟住南華早報， 佢拍過戲啫嘛， 佢拍。 James Bond 啊，其實真正佢哋個個都話阿楊紫瓊係第一個 Bond girl， 其實錯嘅，其實係許愛蓮係第一個 Bond girl 喎。嗰時係呢、這個 Roger Moore 做 James Bond 嘅時候咧，佢就係做 Bond girl 啦，即係佢其中一套戲。咁所以其實楊紫瓊係第一個嗰係錯誤嘅。 係啊 係啊。咁佢嗰時因為點解佢會去到歐洲咧？是因為佢係本身咧，最初咧佢就係英文星報記者，然後跟住南華早報記者，咁樣即係佢英文好好啦。咁又身形啊啲嘢係完全係符合國際 model， 佢好高啊，5'9"，即係嗰時叫佢叫高妹啦，即係 before。其實 Tina Viola 都好高，得5'8"。喺佢個年代咧 ，Tina Viola 揾人拍佢檔都唔容易嘅，即係佢因為佢高。咁但係許愛蓮出嚟係更加高，咁然後佢就。仲係即係佢好叻啦，即係佢好早期，唔係因為收小嘢子影響佢，而係佢自己本身一路咧喺 model 界嚟，佢比較特別喺香港咧，佢係剪一頭短嘅頭髮，好短嘅 bob 頭。 佢係有 佢未離開香港已經 幾有性格嘅， 好有性格係啦。佢做記者開始 係啊， 咁咧就話説咧，咁佢就去咗歐洲就代表旅遊發展局同埋貿易發展局咧，就周圍去做親善大使，係因為咁咧，佢識得 Dali 啊，但係識得 Dali 啊嗰啲人，又識得好多。即係 David Bailey 啊，嗰啲攝影師啊嗰啲啦，咁係引動到佢離開香港就去咗巴黎嘅。咁事實上佢喺巴黎同喺米蘭紅嗰段時間嘅，即係我都作為一個香港仔咧，喺外國讀 fashion 嘅時候咧，喺70年代尾80年代初咧，係經常見到佢個樣喺各大雜誌嘅出現嘅。咁而家佢喺 New York 做緊， 喺 New York， 佢喺 New York 做 nurse， 係啊 係，即係佢未退休佢。佢都做得好成功嘅一個 nurse 嚟嘅，咁就係個樣好好樣嘅，仲係 而家 keep 得好好嘅， 同佢一路即係仲有聯絡啦。咁 anyway 啦，咁嗰個年代咧，其實但 Tina Viola 咧係一種 classic 嚟嘅， 係 咁佢後來因為佢退咁上下嘅退休啦，唔做 model 啦，咁啊做個 Bang Bang， 佢幫 Bang Bang 去主理 Bang Bang 好勁噶嘛 ，Bang Bang 曾經係 Bang Bang 咁嘅聲，即係我哋喺外國讀書翻嚟咧。都要特登去 Bang Bang 買嘢，嗰時有兩間鋪頭特登去，一間係 Bang Bang。 嗰時有兩個 model 咧，就做 Bang Bang 嘅， 嗯， 一個咧就係佢， 係 另一個就 Kitty Cool， 係。但係咧 ，Bang Bang 亦都培植咗一個由香港行出去嘅，係真係係變成一個國際性好紅嘅 model 咧。嗰、那個就 Anna Bailey 係菲律賓人，咁佢嚟香港做 model 就 Bang Bang 做咗段時間之後咧，咁咧就去。去巴黎就碰運氣，咁 Anna Bailey 好靚嘅，即係好有嗰種南太平洋嘅味道嘅，即係個成個樣，咁佢好高啊 ，Anna Bailey 成5'10" 嘅有成，咁咧佢我係一個菲律賓朋友介紹我認識佢啦，喺巴黎咁跟住佢睇 fashion show 啊，喺倫敦啊咁，佢係好紅，因為佢去到巴黎一落腳咧就問人啊有咩工作可以介紹咧，佢話哦你揾 Tilly Mugler 啦，因為 Tilly Mugler 咧就後來一個即係80年代好紅嘅牌子啦，咁。咁而家佢冇做時裝，但係佢個香水嘅 Angel 咧依然係好紅嘅。咁咧，佢揾緊新嘅即係啲 model 去埋班啊，做佢個牌子。咁佢就去，佢中意佢嗰種咁 exotic 嘅樣。咁啊 ，Eman 啦，即係 David Bowie 嘅老婆啦 ，Eman 啦 ，Jerry Hall 啦 ，Anna Bailey 啦，咁呢個變咗係 Tilly Moore 嗰啲外將咧。咁真係佢 Anna Bailey 真係大紅大紫啦。作為一個亞洲 model 喺嗰個時候嚟講，即係山口小椰子之後咧 ，Anna Bailey 係最紅嘅，其實係。咁咧都係一個好特別嘅時代咯。咁 anyway 啦，咁咧就陳國儀咧就去咗 Bang Bang 啦。咁然後跟住再離開 Bang Bang， 佢就去咗 Bocciolati 啦， 做 呢個意大利嘅著名珠寶品牌嘅香港嘅唔係代言啦，佢唔係代言，佢係代理人係啦。咁咧就然後跟住就深居簡出。 即係唔係經常出嚟見人，除了熟的朋友之外，咁甚至有啲人咧就形容佢咧就香港嘅家寶。家寶因為咧係30年代嘅麥片嘅紅星啦，瑞典人。咁後來咧佢就一退休咧，佢就喺 New York 住，就唔再見人啦。直至到佢死，即係偶然啲記者喺守喺佢屋企條街咧，佢好似以前啲人守候張愛玲咁啊，咁啊就偷影佢啊，即係裏面抄佢啲垃圾桶啊啲嘢，即係同樣咁嘅。咁就家寶喺70年代嘅時候就過咗身嘅。咁啊，即係佢哋就形容陳國儀咧就係香港嘅 Greta Garbo。咁咧就係話佢因為佢已經好少出嚟啦，唔肯即係大概80年代出嚟嘅。我哋嗰陣時我同佢未熟就知道佢係邊個啦。咁佢仲係我哋時裝設計師協會， 佢有一排成日錄 DD 嘅。 哦，係嗰段時間係，但係咧佢都80年代即係我哋個時裝設計師協會喺80年代中期嗰陣時開始，咁啊第一次搞波咧，咁我哋就有個噱頭嘅嘢咧，就係講就選十大傑出衣著人士。咁咧佢係第一屆嘅其中一個嚟嘅，咁啊所以好靚咁啦，佢即係佢完全著成套嘅 Armani 咁，即係好啱佢咯，即係佢有嗰種氣質。因為 Tina Viola 佢個身形又特別高啲啦，而且佢皮膚好白淨啦，咁五官輪廓有啲 mix 樣嘅，有啲即係西班牙、葡萄牙嘅 mix 樣，就白淨嘅西班牙或者葡萄牙，因為葡萄牙、西班牙有時都可以黑黑地，咁咧佢係一個好白淨嘅一個即係好少有嘅一個唐人咁嘅樣，但佢就話佢自己純種嘅，佢唔係 mix 嚟嘅。咁但係佢成個由身形啊至皮膚啊至到五官輪廓咧，都係好特別。 佢係問外省人嚟嘅，好似 佢唔係佢廣東人嚟嘅， 係咩？ 佢講咧， 但 係 佢個樣係少外省 樣啊。佢食好廣東菜嘅，冇外省冇呢樣嘅。外省人比較外省人比較扁嘅，外省人比較佢唔扁嘅，佢個五官輪廓 佢鼻高高喎，咁樣嘅喎。 佢高嘅鼻高嘅，但係外省人係鼻高，但個面係扁嘅咩？佢唔係面扁嘅。好，咁我哋差唔多嚟只歌先啦，你讲我好中意嘅歌，江玲唱嘅《Portrait of My Love》。 Try

黑奴即使已经得到解放，仍然被视为要靠白人。食西瓜演变成用来嘲笑他们和歧视他们社会地位低，对黑人来说呢就是禁忌了。南方的白人因为黑人有自由了，自己的心理就不好过，将无辜的西瓜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意义。这些种族歧视比喻在主流文化逐渐就传播开来，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禁忌的。即使大家不知道西瓜因为来自西域，于是在中国叫做西瓜都不要紧，但是在美国请黑人吃西瓜就要想清楚了。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暇，色无暇，知识。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秘鲁，今次有行山狂热分子 Ricky Kwan 同大家分享佢第一个南美之旅。 Ricky 以行山嘅形式探寻秘鲁嘅完美景点， 包括天空之城马丘比丘、 滴滴卡卡湖睇日出日落， 喺利马欣赏宏伟利马主教座堂， 仲有富斯科嘅旧城区， 加埋小型飞机睇纳斯卡线啊！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见。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十一点嘅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翻嚟广东广西。今晚咧，我哋就讲呢个戴六年华明模时代。咁由明模 Tina Viola 嘅过身开始讲。咁啊，都要讲翻头先只歌啊，《江陵》咧。咁咧就系我喺 Uncle Ray 101，即系佢有一套唱片就 Uncle Ray 自己嘅选择嘅歌101度咧，系认识呢个名字叫江陵，长江嘅江，陵系玲珑嘅陵。咁我觉得佢唱嘅英文歌喺嗰个年代嚟讲咧，是最有韵味的一个，即是他未必是，即是我完全是不识这个名字，可能即是他再早过我的同学。 我都有少少陌生， 是啦，即是我都出奇，为什么你会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我有听过，但是 他录过很多唱片的，他唱过很多歌，而他的英文歌是唱得很圆润的，唱得。所以即以前不识他，后来知道之后话猛抄他的歌出来听，还有各种种类的歌。 他是不是应该在乐队出现之前， 他在乐队，即是应该 Echoes 的乐队，应该是我 听小平的年代，是不是 应该可能是啦。咁啊，即系佢，但系Uncle Ray 系特登有个 session 喺佢嗰个，即系回忆翻啲101入边嗰啲歌手入边啲歌咧，都有讲到江陵嘅。咁啊，但系江陵咧，我相信咧，佢即系早过呢个我哋，早过我哋讲嘅，即系无线电视，即系嗰个 Star Show， 即系呢个年轻人时间咧，喺呢个时间之前佢出現嘅人嘅， 是啊， 因為咧，如果係 Star Show 嘅話咧，我哋唔多唔少咧都會記得嘅，即係呢個 Star Show 咧就係、是、等下。 因為咧 Star Show 之前嗰陣咧，即係係邊啲咧？即係詹小平啊、方日華、啊、 方日華係啊， 即係嗰個年代噶。 嗯，咁咧就，但係咧，因為咧係 Star Show 嘅開始咧，係令到我哋睇咗另外一樣好 fashionable 嘅一種風景啦。嗱，我細佬哥嘅時候，即係我真係細佬哥嘅時候咧， 我都係細佬哥。 其實係有兩個節目，兩個節目咧，我哋係追住聽同埋睇嘅。 係 一個咧就是、香港電台英文台 Uncle Ray 主持嘅節目，咁啊好多青少年咧打電話上嚟咧同 Uncle Ray 嚟 chit chat 嘅，係即係嗰只早期嘅封煙啊，真係咁啊 chit chat 咧就講嘢啊，咁我哋喺收音機旁邊度一路聽一路學英文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 Star Show， 咁 Star Show 喺我哋眼中咧就係、是、哇，即係要即係學，即係有型啊，學即係學即係流行文化嘅嘢咧，就透過 Star Show。亦都因為 Star Show 咧，我哋認識咗好多名字啦。我哋即係主持人就許冠傑啦、Sam Hui 啦，咁佢哋樂隊就 Lotus 啦、蓮花樂隊啦，咁仲有咧，經常請上去唱歌嘅咧， Joe Junior 啦、Teddy Robin 啦、Irvin Ryder 啦呢啲， 系啊 ，Anders Nelson 啊呢啲咧就好熟。但系呢个我留翻俾司徒伟雄讲，因为咧司徒系当时同呢个 Star Show 系同一时间系经常出现喺电视台睇住呢个节目嘅出现嘅系。 我其实系嗰个 TVB 未开台，未开台，即系筹备紧喺呢个Princess Building。咁嗰阵时 太子大厦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佢其实系周亮啊，嗰阵时系梁 周梁淑仪 Selena 系佢揾我噶， 咁佢点解揾你咧？梗有啲原因揾你噶。 其实系我都唔系好清楚，不过我估计啦，可能嗰阵时我 搞嗰本杂志 系啦，我画公仔。出身噶嘛，咁跟住我又做出版，自己出咗啲年轻人嘅杂志，咁佢可能就见我系做 有个触觉，对年轻人， 可能系 对年轻人文化有个触 觉，咁就掹我就即系参与佢呢个节目，咁样开始嘅， 系 吓，咁啊嗰时就即系其实咧就系、是、你知唔系净系唱歌噶嘛，有阵时有少少嗰啲 gags 啊啲咁嘅嘢，我记得最初开嘅时候，我自己都有几分钟叫我画下公仔啊呢个乜嘢？ 哦，净喺个 show 入边画公仔，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叫做一个年轻人嘅综合节目咯， 系 吓、就咁样咯。咁但系咧就系佢呢个节目就因为嗰阵时嚟讲喺年轻人嚟讲咧就好新啦，因为佢差唔多系唯一一个年轻人节目啊嘛。 有史以嚟，你唔系净系听到歌，唔系净系听到声、 啊， 而你见到影像， 系、啊、 见到人，见到人点样打扮， 系、啊、 由佢哋嘅长嘅头发，尤其罗文啦，早期 Roman time 即系嗰一头咧，其实即系一个埃及妖后嘅头发咧、 啊， 放喺个男仔嘅头上边咧，对我哋啲后即系细佬哥嚟讲就好新鲜 嘅。唔系，我记得嗰阵时阿 Sam 好长头发噶喎， 阿 Sam 长，但唔系咁样长发，唔系罗文咁样长发。罗文正系 bob 头，一个 bob 头 系啦系啦系啦。 其实 Anders Nelson 曾经都咁样长过嘅，即 系 一个 bob 头金，但系 Anders Nelson 系金头发。 其实嗰阵时个个都长头发噶， 系，但系佢个梳发系唔同啲咯。嗰阵时阿罗文就系、是、吓，其他人长头发都系可能系侧戒咁啊，就拨埋后边啊咁，其他人就吓。 佢其实当时你有讲嘅罗文咧系有少少另类嘅。 是 因为当时主导嗰、那个叫流行乐队嗰个文化咧，就系、是、Lotus 同埋 Teddy Robin，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系啊系啊系。 咁啊 ，Joe Junior 都有对佢个队有个乐队噶，到嗰阵。 Joe Junior 嗰叫 Side Effects， 其实个个都有个乐队。 有 Iron Rider， 佢哋个个后边都有乐队噶都吓。 Iron Rider 咧 ，Michael Remedios。 Iron Rider 其实唔系唱歌先噶， 系 唱歌系好后期嘅。Iron Rider 系跳舞开始噶。 哦，佢跳咩舞啊？跳舞。 佢嗰时 唱歌都四个嘅啫，佢都系。 阿 Gogo 啊嘛。 哦，阿 Gogo 比赛。 系啊。 阿 Gogo 小姐。 佢系咪得奖？我就唔记得咗啦。但系 佢出到十四五岁嘅就佢系。 佢应该都系十几岁咋。吓嗰时麦咩啊？麦德洛系嘛？ 麦德洛好后，麦德洛系 disco 比赛。 啊，唔系嗰个叫做系咩 ？Self the Sofa，Richard the Sofa 系啦 ，Richard the Sofa，Richard the Sofa 后来就喺无线电视 系啦，后来成班咧就喺咗无线，就系跳舞啦，系咁样开始嘅。 OK 吓，但系其实主要咧就系其实系成个流行花系由流行乐队嚟到开始 带起，但系嗰阵时系全世界嘅热潮嚟噶嘛， 系啦， 因为 Beatles 啊嘛，因为 Beatles 一爆红之后咧。系冚世界都学吉他，而 同埋仲有一样好得意嘅，喺嗰阵时嚟讲咧，就未开始嗰个广东歌。 嗯，哦，广东歌之前一系就粤剧，一系郑君绵嗰啲，郑君绵即系嗰啲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即系系唔系即系唔同潮流系冇关系嘅嘢嚟。 佢嗰时系唱呢、這个欧西嘅 一定系英文歌 咧。 一定是英文歌 乐队嗰啲，其实个时期系好短嘅，但系个影响系好大嘅。 嗯， 成个 成個流行文化係嗰陣時開始。 因為佢除咗歌之外咧，歌就靠唱片啦，你甚至係電台都可以。 佢唔係直指歌。 但係因為咧，佢嗰個節目同埋嗰個時代，因為電視文化咧係好重要。咁大家咧除咗係過去聽到把聲之外咧，見到樣、見到影像、見到。是整個人的打扮，全身的打扮是個個都見得到。即以前呢很多時候你說啊，把聲好靚好靚，可能其實真人不是那麼靚的。但是在即那個電視文化出現之後呢，就你不只是把聲要靚，反而可能你的樣子要更加靚，或者你的形象要突出。 我記得是那個年代呢、就是說、他其實是百花齊放。全香港全部啊，後生仔咧，如果你係唔去玩下 band 啊，唔去 你中學生一定夾 band 嘅、啊，一定夾個 band， 唔夾個 band 都學過吉他啦，都要嚇。 你係好難係埋堆嘅，你明唔明啊？全部都係咁樣，成個文化。咁同埋咧就係話嗰陣時嗰、那個嗰啲後生女咧係好瘋狂嘅，即係佢係。有少少學外國，即係 Beatles 追星， 係啦， 嗯， 係犀利過而家好多 嘅、 哦，我記得。 咁我哋上中學第一件事咧，就阿媽俾自己出街咧，都係寫信去，即係拎呢個入場券去睇上嚟廣播度去睇 Star Show 嗰個錄影嘅去睇嚇。 嗰陣時係翻 Star Show 係企滿曬人嘅，出邊等嘅。 哦，好多唔系少年嘅力量系最劲嘅，即系佢哋即系嗰种积极性咧，系 beyond 你，即系你可以认知嘅。 系， 你十几岁啫嘛，个个都系特登要买件 T-shirt， 特登要买条牛仔裤先至上去 star show 吓。 系啊， 嗯， 因为嗰时嗰个影响力咧系大到你超乎想象嘅。 嗯。 因为咧，你一讲咧，即系其实咧，就全部你都知道系发生紧咩事啊，系有啲咩系起啊跌啊咩，全部知道晒噶。 嗯，咪电台亦都会报道边啲歌流行榜咧， 系 每个星期流行榜啊，咁啊边只歌啊流行咗十几个礼拜都唔落嚟啊，咁啊陈美玲唱《Circle Game》啊，哇红咗成十个礼拜啊，咁即系呢啲系经常有嘅嘢嚟噶嘛，即系。是我哋成日细，即系陪伴我哋成长嘅事情嚟嘅，呢啲系。 唔系你讲啱啦， 吓， 因为呢啲所有呢啲嘢咧，全部就系成个阶段啊，就系、是、咁样成长啦。但系唔系净系音乐，佢系全即系成个流行文化，包括你着衫啊，你系做设计啊，做咩啊，全部啊。 视觉 系 杂志啊，甚至嗰阵时即系有到《中国学生周报》啦。就嗰啲係比較文學性強噶啦， 同埋因為 有年青人周報啦， 同埋因為咁咧、啊，你係好蓬勃啊， 係 因為咁樣，即係一樣影響一樣，佢咪變咗係大家都係同一個時期成長啊， 係，即係我覺得好好笑嘅，即係我哋細個，即係我家姐就睇《中國學生周報》啦，咁啊到我哋初中嘅時候咧，已經有年青人年青人周報咩香港青年周報啊呢啲啦。但是好多年之後，當我讀完書讀完書翻嚟做嘢之後咧，都仍然中學生周報冇咗啦。但係咧，年青人周報仲喺度嘅，即係我仲記得我最早期嘅其中幾個訪問咧，係年青人周報幫我做嘅，即係都好大，即係成版嘅訪問嚟嘅，仲係即係我好彩，我仲 keep 住咯嚇，即係好犀利啦！即係咁多年之後，佢仲係存在 緊。同埋嗰時咧，係都分得好清楚嘅， 係。 即系边类人睇《中国学生周报》， 系 边类人睇《年青人周报》 嗯， 边啲人睇《青年周报》， 系 同埋边啲人睇《姊妹》啊？ 嗱，唔系《姊妹》好犀利，《姊妹》嗱系嗱讲到《姊妹》咧，就讲到香港嘅流行文化嘅影响力啦。 系啊， 嗱，除咗电影明星之外咧，《姊妹》咧基本上咧系好多流行嘅事物嘅指标嚟噶，佢影响到咧系。韓國佢哋即係韓國人，即係識啲漢字啦。佢哋睇到姊妹啦，台灣睇姊妹睇到咧，即係佢哋要出自己台灣版嘅姊妹啦。咁而香港版嘅姊妹咧，就影響馬來西亞、新加坡一帶成個南洋一帶啦。咁亦都去到海外版，所以姊妹係好犀利嘅。曾經即係佢即係捧紅咗好多時裝牌子嘅 ，such as Biggie 啊、Waterma 佢哋咧，係即係透過姊妹係俾好多人認識佢，但係。 佢哋之前咧，其實即係頭先我都咪後同阿司徒都講啦。咁曾經香港都出現過好多啲類同嘅，即係啲即係叫時裝或者係流行文化嘅雜誌。 其實係開始， 但係佢好肉酸嘅名嘅，最初係婦女與家庭啊， 係 啦，幸福家庭啊咁啲咁樣，由嗰度一路演變咧，去到姊妹啊，咁跟住當然有啲其他嘅，即係有啲中英對照或者淨係英文嘅 ，Femina 啊嗰類嘅咧，都即係都好多 style 咯，影響好大 咯。但 係最 早期咧，據我知咧，就即係本地嘅時裝英文版嘅雜誌咧係。叫 Fashion Scene， Fashion Scene， 你都講過第一期嘅封面係文麗賢， 文麗賢 係啦，文麗賢做第一期嘅封面。 Fashion Scene 咧，跟住就出另外一本雜誌， 係 叫天線， 天線， 天線。咁我嗰時咧，我就幫佢做編輯嘅。 哦，犀利！即係你，即係我完全我完，即係啲我冇印象啊，對呢啲已經。咁啊，但係一路去到後，即係再落嚟咧，即係其實喺我翻嚟香港之前已經出現咗嘅咧。就是已經即係好好勁嘅兩本雜誌，一本咧《清秀》蔣雲啦， 嗰個好後期噶啦， 唔係佢都七十年代尾嘅都係、蔣雲嘅《清秀》同埋咧《號外》，《號外》就鄧小雨啊，佢哋即係一班人啊，鄧小雨同埋岑建芬啊，佢哋一班人搞出嚟嘅雜誌嚇，咁、咧就當然仲有好幾個嘅，咁所以即係但係我見到嘅《號外》嘅時候咧，即係我翻到嚟香港咧，仲係細本嘅。細本嘅雜誌，但係就未唔係報紙啦，因為最初係報紙嚟嘅啫。咁亦都我睇住佢咧，係由嗰本細本嘅，即係好似細本到好似一本，我都唔識講 A4 size 嘅雜誌啦。咁然後跟住咧，佢嘣一聲咧變咗本好大本。 佢係由私養得入咗嚟之後咧，就變大本㗎啦。 咁樣就第一次做大本嘅時候咧，個封面內容唔係明星，唔係演員，唔係嘢，係我哋一個朋友，但好靚女嘅朋友叫 Eva。咁 Eva 咧就系拎住嗰啲叫做黄色嘅 Lily 咁咧，就对住嗰个封面系好多人都记得嘅，那个封面系好犀利嘅咁即系睇住佢由 A4 size 嘅号外就变咗本大嘅号外，一路演进落嚟咯。咁但系呢、這个都系即系好似你话咧，就先啦，即系嗰样嘢咧就开始，但中间有本叫香港时装，我觉得香港时装咧就记录咗好多咧。即係當年時裝嗰個發展啊，同埋個演變啊，好多入邊咧，我哋都認識咗好多香港嘅時，即係時裝嘅人物啦 ，designer 又好，或者係廠家啊，咁同埋對最多嘅當然係 model 啦 ，model 靚女多人睇啦，陳國義啦，文麗賢啦，劉娟娟啦，許愛蓮啦，許珊啊呢啲咧，即係我哋都係Barbara Tan 啊 ，Barbara Tan。鄧拱璧咧，佢哋都係即係由呢啲書度咧，係認識到佢哋嘅名同埋佢哋嘅樣嘅。咁咧都係即係一路演進到後期，香港嗰啲雜誌越嚟越成熟啦。好，我哋係時候另外一隻歌啦嚇，司徒。咁呢只歌咧就詹小平 Judy Jim 嘅出名好出名嘅歌《Colors of the Rainbow》。Distant sun glow. sun glow. One summer's day, that rainbow came to chase away. I sat down to dream, and that was the time when I found love. Hong Kong Radio News Report.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一传媒及苹果日报五名高层，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并且冻结三间公司合共1800万嘅财产。五名被捕人士仍然被扣查，据了解，五人今晚不会获准保释。警方出动大约500人，搜查多处地方和苹果日报大楼，检走编采部多部电脑主机和硬碟。法庭首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国安处表示，掌握强烈证据，苹果日报自2019年起刊出几十篇的文章，串谋计划呼吁其他国家和机关制裁香港和中国。消息指，警方要求《苹果日报》限时内移除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要求制裁香港同中国的文章。《苹果日报》晚上九点半在直播新闻报道话，并没有收到警方相关的要求。《苹果日报》话，包括38部属于新闻工作者的电脑被警方检走，入面有大量的新闻材料，编采部会继续运作。《苹果日报》晚上的网上直播新闻如常播出，又决定明日加印实体报纸至到50万份。一传媒工会谴责警方侵犯新闻自由，记者协会促请政府交代涉案文章内容怎样危害国家安全。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表示，事件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当局必须以公开透明方式处理，以释新闻业界和公众的疑虑。本港失业情况进一步改善，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失业率是6%，较上一次回落0.4%，有233,300人失业，减少大约14,200人。就业不足率是2.8%，回落0.5%。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都下跌，其中建造业、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运输业以及艺术、娱乐和康乐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随着经济复苏和本地疫情减退，劳工市场进一步改善，但全球疫情的演变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部分行业的失业率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返回疫情前的水平。当局公布，为轮候公屋超过3年的合资格一般申请住户提供现金津贴，一人家庭每月获发1300元，6人或以上家庭获发3900元。全港关注劏房平台成员陈伟雄表示，对计划感到失望，认为未有涵盖非长者单身人士和公屋轮候时间未达3年的人士。他又说，津贴金额太少，举例有一人住户的劏房月租达到5000元。津贴金额和开支相差太远，认为应该调整津贴金额。陈伟雄又说，担心业主会因应津贴计划和未来推出的劏房租务限的管制增加租金，认为政府在租务管制上应该限制起始租金，长远应该加快兴建公屋，让申请者尽快上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48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27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10.32，瑞士法郎0.917，加元1.235，人民币6.449，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71.71美元，卖出价是1772.33美元。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回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晚我哋嘅题目咧，继续讲呢个待六年同埋明无时代。嗱，咁我哋咧由呢个流行文化又讲翻明无时代。司徒，咁我好记得咧嗰阵时咧呢个Star Show 啦，年轻人时间咧，其中有一 part 咧就啲乐队演出嘅。 系啊， 咁乐队演出咧，咁我哋即系听歌啦，咁啊睇乐队啲成员着嘅衫嘅打扮之余咧，其实经常嘅后边咧。佢好時就揾啲靚仔靚女喺後邊咧，即係當啲樂隊演出嘅時候咧，佢哋就喺後邊跳舞嘅。咁咧跳舞好多時咧，佢就揾啲英童學校嗰啲學生 KG5 嗰啲啊， 係啦 KG5 嗰啲嚟放咗學走上去廣播道做呢件咁嘅事啦。咁咧佢哋都即係因為佢哋係即係其實係一班即係西方小孩啦嚇，英童啦。咁佢哋嘅打扮咧，某個程度上邊咧，都係一種流行嘅指標嚟嘅。 因為佢哋咧就容易啲接觸， 係啦， 外國嗰個文化， 或者根本係佢哋父母嚟香港做嘢，佢哋啱啱嚟咗冇幾耐，佢帶住喺英國啊或者其他地方買嘅衫帶埋嚟。 英國其實英國開始嘅， 係 嚇，咁佢哋對嗰個時裝就比較敏鋭啲嘅， 係 同埋行先好多嘅。你睇嗰個年代。你譬如你短裙咁都係嗰個年代開始嘅咩 Mary Quan，Mary Quan 係咪？ 係 Mary Quan，Triggy 就係 model 啦。咁咧就個即係成個打扮嘅模式咧，影響咗往後全世界嘅女學生幾十年啦。咁佢個形象同埋佢個打扮 係啊，成個即係其實成個流行文化即係息息相關嘅。 嗯， 你嗰個時裝嘅轉變啊，根本就係同嗰個流行文化。是同步發展的 沒錯。那就看回呢、就是、這班英童呢就在某個程度上面都是一種 model、啊、但是你 model 呢、就是、由這個陳國儀和文麗妍那時候那個年代其實同一時間他們最紅的 model、啊、最紅呢其實都、他兩個我們隨便講得出名、啊、跟著有許珊、啊、有許愛蓮、啊有一啲外國 後來咩 Grace 啊嗰啲咯 ，Grace 再後啲啦 ，Grace 咧其實咧中間咧有一個咧其實都係 model 嘅教父嘅，咁咧就係鐘伯伯啊，咁咧柴文義係夾住嘅，柴文義係其實即係文麗妍啊，即係佢哋再後一波噶啦，即係中間即係佢哋之後咧有劉娟娟啊、張玲琳啊嗰啲啦，咁又即係其實有啲人唔記得。港姐第一屆嘅第五名嗰、那個，即係第五名嗰時候第五名嘅個鄧錦群 Polly 都係好紅嘅 model， 好高5.9寸高嘅 model， 咁曾經都好紅過嘅，咁仲有即係 Susanna Chong 啊、Joanna Brooks 啊嗰班，即係嗰一班，即係咁嗰一班之後先就係歸書，係係啦，咁歸書咧，咁然後跟住咧就係古家路啦，佢哋啦，咁然後鐘伯伯咧係。當因為鐘伯伯嗰陣時咧就幫瑞興， 好早期嘅， 係啦，好早期佢幫佢亦都係六十，其實六十年代尾嘅時候咧，係幫瑞興咧就組織佢啲 promotion， 因為嗰陣時咧就未有，佢係早過好多其他嘅百貨公司嘅， 係， 因為佢係好早代理。外國嗰啲時裝品牌， 所以但係佢哋亦都好識咧，瑞興好識 promotion 咯，咁咧淨要即係鐘伯伯係幫佢統籌啊，所有呢啲嘢啦，所以佢訓練好多 model 嘅，咁咧即係由早期到咧黃淑儀啦，黃淑儀即係喺麗的 讀緊訓練班嘅年代啦，因為黃淑儀即係高高瘦瘦咁啦，咁啊蕭芳芳咧都幫佢手啊做 model 啊咁，咁亦都一路落到後期咧，即係再落嚟，佢真係唔少靚女係佢教出嚟噶啦，咁亦都有啲人就曾經叫做港姐教父啦，即係佢提名嘅朱玲玲、鄭文雅同埋呢個戴月娥嗰啲，全部都係佢啲學生嚟嘅，咁好多人都由嗰度，即係由嗰度做 model， 由鐘伯伯即係帶住佢哋做 model 開始嘅，其實嚇。 因為嗰陣時我哋搞 function 咧，我哋又搞啲活動噶嘛。 嗯， 你揾鐘伯伯已經搞掂曬噶啦， 佢理曬所有嘢嘅，幫你打理曬。我聽講佢哋即係佢做曬所有嘅事情噶啦，跟住咁咧，隨後一路去到即係佢哋鐘伯伯一路去到咧，然後八十年代初咧。即係由因為係選港姐，又選亞姐咧，後嚟又選亞姐啦。咁然後咧，就有一班又新一批嘅 model 就出現喺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嘅時候，係選個港姐，跟住咧就後來就去做 model 嘅。 佢呢個之後先至開始陸續出現嗰啲係modern school。 modern school 應該早期都有，因為咧。文麗賢都開過 modern school 嘅，即係佢曾經同另一個 model 開咗間高文兩人嘅姓氏咧，就做咗間 modern school。咁咧佢曾經教過一個學生咧，可能係唔係做咗好耐 model 嘅，但係咧後來佢個女即係阿 Judy Ming 嘅第三代嘅 model 咧，就後來好出名好出名嘅馬思維。 啊， 系啦，即系马思维嘅妈妈系做个 model， 就系文丽贤嘅学生， 哦系 啦，又先至到阿马思维出嚟做，咁所以咁然后去到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咧，就出现马思维先啦，仲有 Dicky 一大班 model 啦，咁然后跟住又琪琪啦，琪琪系突然之间空降嘅，系喺奥地利翻去上海探亲，因为以前所有飞机入大陆都要经过香港啊嘛。咁咧就佢就喺香港留低咗做 model， 就帮港姐拍个广告。 佢呢个就已经系第二个阶段噶啦。 哦，其实好多阶段啦，呢度去到奇马思维奇奇嘅出现，已经系香港 model， 即系同佢 已经几浸啦。 如果你以六五年为一个标准咧，去到八五年咧，已经系二十年之后，中间已经好多代嘅 model 啦，已经。咁咧，但系咧。嗰陣時個 model 去到即係琪琪啊、馬思維佢哋嘅時候，佢 model 咧有要求嘅，起碼你都就算冇五尺九，你都五尺八啦。咁咧即係如果你能夠有五尺九係最標準啦，五尺九、五尺十啊，咁即係琪琪呢段情是六尺高添啦。咁樣你咁一路即係佢哋都即係一定要即係以前嘅 model 咧，你真係 catwalk 嘅，你 catwalk model， 然後跟住由 catwalk 咧就去到呢、這個去到呢、這個平面啊。即係硬照嘅 model， 甚至廣告咧，就一全部包曬嘅，做曬呢啲嘢嘅。咁 係啊，佢哋都分得好清楚嘅。 亦都因為嗰陣時香港時裝業即係好興旺啦，嗰陣時即係出口又好興旺啦。本地嘅牌子亦都好多做得好好，咁亦都有好多新嘅 designer。 我諗 唔係個個留得低。 我諗嗰廿年咧係黃金時代， 最黃金時代。其實咧，我係食正咗咧。嗱，講心嘅六十年代咧就開始起飛。七十年代就起飛緊，八十年代咧就去到好高位啦，一路繼續高，繼續成熟。即係我係好運咧，係食正咗嗰條水咧，就係、是、當佢係去到一個好成熟嘅階段，甚至咧係貿易發香港貿易發展局當年咧係良心發現開始 promote 香港嘅 designer。 係啊， 但之前嘅就香港時裝節都好啦，佢都喺英國請啲策劃人啊。即係成個策劃人又喺英國請翻嚟，甚至 model 都喺外國帶埋嚟啊！咁亦都 design 嘅圖紙啊，都係用曬歐洲嘅 designer 嘅嘢咧，然後叫香港嘅廠家做出嚟，就做香港時裝節嘅。咁去到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初至中期咧，咁佢就開始咧就開始就 promote 香港 designer， 亦都開始咧係 promote 香港 designer， 亦都用香港 designer 嘅作品咧。就去做香港時裝節，咁咧再落嚟咧，基本上咧就係香港 designer 嘅天下，都一段好長嘅時間，亦都喺嗰陣時好好咧，就係媒體好關注咯，好即係好支持啊！即係我係享受咗，即係我係好好運嘅，即係佢哋捱緊嘅時候，我未翻嚟，到即係大家都開始有啲收到成果啊，各方面即係即係香港人嗰個關注，香港個媒體。嘅關注嘅時候咧，咁我就出現，咁所以係 即係講緊即係踏上八十年代，然後一路去到。 因為我記得我早期我都做好多即係 fashion show 嘅 fashion 嘅廣告啊啲咁嘅嘢咧，全部都係用外國 model 噶。 係啊，最早期係一定係用外國 model。 係啊， 即係你覺得佢即係好似內地一段時間啦，內地一段時間淨係用曬外國 model 嚟拍廣告嘅，佢哋覺得咁樣先至係。 扮外国嘢， 国际性嘅，咁如果唔系而家唔够国际性，咁直至到当我哋咧系即系好，即系觉得本地 model 系好优质嘅，即系唔论行 show 又好，或者系影相都好，各方面咧，咁本地 model 已经去到一个好优质嘅水平啦。咁样嘅时候咧，香港系真系好成熟啦。嗰阵时即系我哋系完全唔会，即系我哋系选择嘅好嘅 model， 唔论行 show 或者拍广告，系唔理佢肤色。唔理佢國籍嘅嚇，仲要咧係好嘅 model 咯。我哋嗰陣， 我記得有一個時期，好多出曬出邊嘅，即係本港嘅 model 啊。 嗯， 佢周圍去嘅。 佢哋嗱最基本咧，如果你去咧，其實佢哋去內地又多啦，台灣啦，內地、台灣、韓國、日本、東南亞不在話下啦。就東南亞嘅價錢平好多嘅，馬來西亞、新加坡好平嘅，即係以前係即係落後好多嘅，同即係同我哋比較。咁亦都有啲即係都去過外國，譬如琪琪都去過，即係佢有個 agent 啦，咁就將佢去帶佢去咗日本啊，喺巴黎啊、米蘭，佢都即係曾經都好受歡迎嘅一段好長嘅時間。咁其他都有啲 model 嘗試過，但係咧就因為喺香港紅咗，你好難喺外國重新嚟過，除非你有個 agent 咧。是幫你即係做好曬所有嘢，係帶你過去啦。咁啊，淨係做個時裝周之後就翻嚟啦，就唔使喺度捱啊，喺度 casting 等人哋即係俾人哋去挑選啊咁啦。咁你先至肯去咯。如果唔係講你香港紅開，我做咩事無端白事去咧？咁就未必肯去嘅。咁所以去到嗰個階段咧，其實香港有好多係好國際水平嘅 model 咧，反而佢哋選擇留低香港就。冇出國嘅，雖然佢哋都好受歡迎，其實好多地方特登飛佢哋過去菲律賓啊，去台北、馬尼拉、新加坡、吉隆坡、去首爾啊，咁就甚至去東京做 show 都有大有人在。咁但係咧，你要佢哋喺香港做得好地地咁，特登即係重新嚟過喺其他地方就比較困難。 你可以做電影嘅都係啦，係咪？即係好多佢紅咗，佢都唔想出去出邊。 冇錯，因為我都做得咁好，咁多嘢做，我走嚟走去做咩事啊？咁所以佢哋即係香港，即係你一定係去到一個階段咧，你成個呢個行業咧係非常成熟，同埋你工作量非常之多咧。咁亦都即係嗱，講心句啦，香港電影起碼喺華人圈，全世界華人圈子，只要香港電影一放出嚟，曾幾何時都係好受歡迎啊，同埋係即係 number one 嘅選擇。 佢係帶領嘅。 是啦，曾經是帶領的，所以你們都不需要去其他做事，所以也令到香港呢，其實呢在某個程度上面呢，現在當你看回你說，哦，我們其實好像失了勢一樣，其實任何東西都會的，你記住全世界都一直在轉變的，有些東西在某一個地方曾經是很興旺過，但是不表示你是永遠興旺的，好像60年代中期的時候，倫敦有曬所有的音樂，有曬所有的 fashion， 係啊， 有曬最紅的 model， 即係 Trigger 啊，咁佢哋咧就咁去到其實80年代，佢哋曾經都好興旺過，一路去到90年代好興旺，咁啊即係佢哋出現即係好勁嘅 model 啊 ，Naomi Campbell 啊 ，K Moss 啊，都係嗰個時候出嚟。但係你突然之間嚟到而家，即係又好似又冇咗嗰樣嘢啦。即時裝根本已經跟過去不一樣了，時裝雜誌的受歡迎程度或者人家 現在全世界都是這樣，不只是 現在都不是看那樣東西了，現在所以你很難，因為你沒有了那個那麼過去那麼多，即以 fashion show 以雜誌的封面為一個標準呢，去評定你這個 model 有多紅呢，突然之間呢又是我們沒有了一大班的不同的 model， 即是沒有了過去即那個傳統那個衍生到 model 或者 fashion 流行文化， 因為那 個 媒介不同了， 是的， 那你變了你的接觸面也都不同了， 那也都即是即無疑即內地是一個很大的市場，而且真的他們開始真的時裝化是公元2000年之後的事，不是很久之前的事， 是 的，所以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新興的事業，就算新興的事業也好，去到2015年之後呢，其實他們也都是接觸到整個世界的大氣候呢的改變呢， 就已經嗰、那個即係再上去嗰個力度咧，已經冇之前即係嗰種咁虛撼嘅力度。其實佢都即係喺咁短嘅時間佢上，喺好短嘅時間咧，佢跟住全個世界個潮流咧。亦都走緊下坡，所以好多成啲人話啊，我哋曾經幾好幾好啊，香港時裝啊方面啲，其實香港唔好啊，其實係時代變咗。 係啊，你所有好多其他相關 所有其他相關嘅所謂流行文化，都我哋重新都要再去睇乜嘢嘅流行文化，要去睇咩嘅流行嘅人物啊咁啊。而家你即係你睇嗰樣嘢，唔係靠雜誌啊，唔係靠廣告啦，你係靠YouTube 啊，或者是其他各方面的东西呢，去引导你去留意一些事情。而那个标准呢，我们都在不断在找新的标准，因为所有这些新的媒体媒介呢，是都未即是未做出一种新的标准出来。 其实你很多的东西未 warm up， 它已经 没错了。它已经没错了，未 warm up， 人又好事又好。好，我哋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嚟到今晚嘅尾声啦。呢、這个星期四晚嘅待六年华明无时代，咁多谢司徒伟荣啊，司徒同我哋一齐分享咗个半钟头。咁咧就最后只歌出现之前咧，咁咧先讲听晚星期五晚咧，我哋广东广西嘅题目咧就躺平主义。咁由梁经国、黄仲远同埋周志恩同大家分享嘅。咁咧十二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我哋基哥，基哥有好歌。咁大家唔好離開。咁最後呢只歌咧，就係都係六十年代好流行、好流行，同埋流行咗好長時間一首好靚嘅歌，顧媚小姐唱嘅《不了情》。 也忘不了那风里的